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明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到夜间会有降雨，假日出游提醒您要注意防雨防雷。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我们呀，现在对心血管疾病都不陌生，而且身边经常会听说谁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出现了心梗啊、猝死啊这样特别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心血管疾病防控的压力和机遇，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中美健康管理协会总部会长兼医学顾问、上科医政首席执行官岳宏文教授。岳教授，欢迎您。 谢谢。今天呢，第一次来到我们北京电台，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92年到北京阜外院还是读博士的时候呢，就听到很多北京电台的节目啊，所以非常的亲切。 巨擎资本投资经理薛晨，薛晨，欢迎您。 大家好。 据2017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显示，当下中国有2.7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病。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心血管预防都已刻不容缓。如何做好个性化的心血管健康管理？发达国家在心血管疾病预防、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心血管领域健康产业发展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服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中美健康管理协会总部会长兼医学顾问、上科医政首席执行官岳宏文教授，巨擎资本投资经理薛晨，跟您聊聊心血管疾病防控的压力与机遇。 那先跟大家从这个疾病的情况来说起哈，就心梗啊、猝死啊、脑卒中这些特别令人揪心和可怕的后果，不但经常因为名人效应，包括医生界也经常有在连续手术之后就突发心梗的这个情况。我最早接触到健康科普领域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四高的特点就特别让我触目惊心，就是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岳教授，您从事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预防很多年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我们国家呢，这个疾病呢，这二三十年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92年呢到阜外院的读博士的时候呢，阜外院的每天的手术量，大概是20台左右。那这20台手术呢，大部分的手术是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要想做这个手术，首先心脏不能跳动，所以必须也有特殊的机器，就是体外循环器来做。所以我们国家阜外院呢，就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心脏病的治疗啊，整个的科研都是从阜外院开始的。啊，当时我们每天只有20台手术，而且呢，大部分这个手术呢都是先天性心脏病。等我97年博士毕业到美国，04年呢又被阜外院返聘回来做教授的时候。我们的手术呢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手术量是倍增了，而增得非常多，但是后天性的心脏病，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因为心肌梗死去做手术的搭桥的支架的手术已经占到了80%，所以这些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因为我们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而导致了现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我们心血管这个杀手。那我在美国学习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也想回国，把这个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啊，从我们国家，我们山东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区域，山东烟台开始做起啊，希望我们能够向全国去推广。 中美健康管理协会总部会长兼医学顾问、上科医政首席执行官岳宏文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医学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博士后，2004年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药理学教授，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担任国家95攻关重点项目新药临床技术平台的建设，擅长慢性病的预防及营养医学，任中美健康管理协会总会会长兼医学顾问，美国预防心脏病协会会员以及美国营养协会会员。上科医政是以心脑血管预防与康复为特色的精准健康管理机构，基于31年对临床医学预防以及抗衰老医学实践探索，聚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等专家，全面精确检测评估心脑血管功能状况，以专家合作制和私人医生制提供心脑血管康复、慢病调理等健康管理服务。薛晨，巨型资本投资经理，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博士，曾在中国医药集团负责海外新产品新技术评估引进。2017年加入巨型资本，主要负责心血管领域的初创项目和并购项目评估与交易。巨型资本协助上市公司蓝帆医疗完成了对全球第四大心脏支架生产商博胜国际的并购。依托于与投项目和公司资源，未来将在心血管领域、外周血管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 岳教授，您是既是这个专业出身，然后在阜外做了临床医生，然后又去美国进修，掌握了先进国家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很多先进的理念和知识哈，然后又回到祖国。其实我们后面可能再会展开来看您的这个技术理念有什么先进哈。那薛晨，你们专门做心血管领域的投资，你自己也是北医毕业的博士，所以心血管领域是你之前就比较关注吗？还是觉得它现在已经确实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患者基数足够庞大，然后您愿意投身其中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从就是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全球的一个是卫生与疾病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上的花费。那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的话，心血管疾病的话应该是排在就是总的这个消费量的第二位，然后在国内的话是可以排到第一位的。那么从那个就是美敦力的年报上可以看到，就是那么它的心血管产品的话，即使到目前现在的话依然保持3%到5%的增长，全球的话大概得有100亿美金以上的市场。那在国内的话，因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也不断的在增长，其实来讲的话这种健康防控意识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说的话，中国国内的话心血管领域的这种消费的增长的话能够在10%以上，是双倍于全球的一个速度的。所以这一方面呢可能是确实给心血管企业带来一些机会，但从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说明就是在国内的话心血管疾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去解决。 对于市场来说，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是机会，对于患者来说，或者对于潜在人群来说，谁也不愿意有这个花费，钱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自己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健康，我们都希望是足够健康的呀，是吧？ 对。 但是心血管疾病可能大家以为这只是血管的问题，其实表现出来的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慢性疾病，是吗？叶教授， 嗯。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心血管疾病呢，尤其是我拿我自己在阜外医院这点经历，是可以让大家很好的了解这个疾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疾病呢，它的就像你前面介绍的，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隐蔽性，它是个隐形的杀手。就说如果早期你没有这个防患的意识啊，等到晚期了，别人打120了，去阜外医院都是紧急的情况。我们在医院抢救过太多这种情况了，送到急诊室。然后去抢救，但是有的抢救过来，有的抢救不过来。 嗯、 后来呢，我到美国呢，就是想研究，就这个心脏有问题以后，能不能比如说有基因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干细胞治疗啊，能不能对这个疾病能够有这个改变？后来发现到美国以后才发现呢，这个病呢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美国的做了很多的预防的工作，在过去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大量的工作是投在疾病的预防上，因为心血管疾病可以量化，就是它这个疾病啊，虽然这个隐性的杀手，但是它的发病的原因、它的机理、引起这些疾病的所有的危险因素，在早期都是可以监测到的。打个比方说，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体重的问题，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所以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到现在开始，控制体重。营养的饮食和运动，所以心血管疾病在美国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美国已经出现了拐点，就是已经往下走了。他的医院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心外科病房是没有病人是很少的，就这种病基本上在心外科做手术去做搭桥手术的病人逐年的下降。 他在心内科就已经前期预防管控好了。 对，基本上就是有如果没有管控好的心内科的做一个支架就能解决问题了。那大部分通过家庭医生的工作通过社区的这个预防心脏病学的工作，那这部分工作就非常的能够把心脏病这个隐蔽的杀手可以预防的工作在社区呢就可以展开。所以呢我们国家现在有后发优势，就是什么通讯手段有了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移动医疗的飞速的发展，我们都有了智能手机有了微信，对于我们做健康教育的就非常好。那以前我们听的电台长大的和电台有很密切的这种 情感 上的这种认可，现在大家对手机有个非常好的一种依赖，那我们通过手机我们的这个健康教育就可以非常好的展开。我经常在我手机的相册推很多的这种科学的心血管保健的一些知识，如果大家都去看的话，都做到的话，这个疾病还是非常能够控制的。我也希望我们回到国内把美国这些好的理念和基础带回来，也希望中国的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早一天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拐点，把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降下来。 嗯，照您这么说哈，其实有很多病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发病原因， 嗯， 但是好在心血管领域我们是比较明确的知道它的高危因素和发病原因的。 是的，是的。 所以也是能够预防和管控的。 对， 嗯，那么薛晨您肯定也非常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哈。从美国来说，产业的发展经过了这么多年，它的增速您刚才说的 5% 是相对来说增速已经在放缓了吗？发展中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未富先老未富先病了，就反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增量的市场吗？ 其实那个就是从发达国家市场来讲，确实3-5是一个不快的增速，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增速了。那么就是很快它就不增长了，甚至可能会停滞。那么就是更多的它的驱动增长的因素可能是一些技术上的因素，就是它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然后这些新的产品的话，那么能够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简单说就是传统意义上心脏支架的话，它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它把一个狭窄的血管往堵塞的血管给它撑开。那么的话海外的话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尝试，那么其实它最主要的问题，举个形象点的例子，就是咱们血管就像水管一样， 嗯， 那么那个斑块就像水垢水藓一样，嗯，那么它是因为水里边油多了，或者说这些不好的东西多了，那么逐渐促进内皮增生，然后逐渐变狭窄的， 嗯， 那么支架相当于什么呢？支架相当于我撑进去一个就是 架子，然后把这个原本窄的这个管子给撑开。那么这个撑开呢，其实并没有减少管径，而是说把它往外扩了。那从海外的一些治疗理念上，一些新的产品的话，可能就直接采用减容的方式。那么就是这个管子我不撑它，那么只是把里边的这些斑块旋切消磨掉。 哦，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更符合一个就是治疗的逻辑。 嗯，可能现在确实很多患者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动脉粥状硬化怎么改善呀，斑块能不能消除啊，我血管的弹性能不能恢复啊。本来这个科普教育有很多，然后大家又会看到去查询很多资料，会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哈。那岳教授，就美国现在有办法吗？ 好，我再回到一个更大的这个范围，我们来讲疾病的这个特点，尤其是心血管疾病这个特点哈。它是一个逐步衍生的过程，血管它不是一天被堵的，是经过十几年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堵的这些原因，比如说体重啊，这个血脂高啊，血糖啊，血压这些原因都有了。它的这整个这规律我们掌握了，我们不同的阶段呢都可以采取不同的防范的手段。世界卫生组织呢对于慢病呢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方法，它叫三级预防。我们国家呢，就说像我以前在阜外院，我是阜外院第一个就是体外循环的博士，就是要做这个大手术，心脏不能跳，要用体外循环机来代替心脏跳，这叫三级预防的最后一级，就靠手术来挽救病人的生命。啊，但是这个疾病呢，我们聊这个规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往前移嘛。 那关口前移。 对，这支架就比手术就好一点了。 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花费啊，有危险的。那再往前移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那我们靠，营养、靠运动啊，靠一些再加一些药物，就可以避免去放支架。那我们做了支架，我们也可以避免去做手术。所以要有三级预防的观念。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一级预防。啊，一级预防做得好的话，这个血管可以年龄增长。血管还照样是光滑的，很多长寿的老人他的血管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血管健康人就长寿。心血管的这个发展呢是科学的发展，我就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心脏移植啊，现在我们阜外院都有就有人工心的啊，这种这个最好的材料， 人工的心脏 啊，人工的心脏，但是成本很贵啊，也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这个方向，就是完全这个像换手机一样，几年就换一个，这个到晚期就换一个心脏，还是我们更爱惜自己的心脏，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预防的平台。 我想这再好的人工的也不如自己的。 是是是， 大家都知道那个少吃肉多运动， 管住嘴迈开腿， 对，完了之后按时按点睡觉，不要抽烟，完了，但是实际上 很难做到， 对， 知信行很难统一。 是这样的啊， 有些人没有人管我不行。 是现在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可以借力嘛啊？这时代最好的一方面呢，就是通讯非常发达了。尤其现在的这个手机和可穿戴设备，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呢，就是通过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 对，比如说最简单的手环，我们可以提醒你啊，比如说从你的多长时间不运动，我们就给你提醒，对吧？然后呢，你的 专业的医生来给患者 指导，后台通过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你的信号就传导到我们的这个 APP 上，我们就提醒你，你好久没运动了啊，最近就是你的饮食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健康，然后你最近血压有点高了，就在很早的时候呢，就能够发现你的苗头去控制，甚至我们现在有这个动态心电图，就是24小时的心电图，很普及的，也是后台的医生。啊，通过这个我们手带就能够监测到你的心电图的情况，所以有高科技的发展，只要我们理念愿意把这个从这个被动的这个治疗往前期的预防上去靠，那我们的整个这个心脏预防康复的平台就能更多的帮助到这种热爱健康的人实现自己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而且哈，已经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说，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要提升到健康中国战略支撑的高度哈。要把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指数作为地方心血管疾病防控的工作来做抓手。所以心血管疾病确实成为我们国民健康的第一杀手了，就是政府重视了。医疗专家也重视了，民众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管理？专业支撑下的自我管理，可能就需要 互联网医疗和更多的家庭医生， 对， 全科医生来提供。 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的基层的医疗的水平比较薄弱啊，可能目前来说呢，可能到基层去工作的，像我这种在阜外院啊受过专业的培训五年的博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过博士后，又能回到基层工作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太少了 啊、 嗯！大专家那下基层偶尔去一下义诊可以， 对， 您怎么可能去做一个长期的患者管理？ 是，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家乡在烟台，因为我母亲今年也87岁啊，需要我去照顾，所以我就在照顾母亲的同时呢，在我们家乡就摸索了这一套非常好的心脏预防康复的平台啊。我们就从前面讲到这可穿戴设备，让老百姓很容易接触到最前沿的这些健康的理念，而且我们互动性又很好，所以这套平台呢就很能够帮到这个老百姓，能够比如说早期的体检以后的问题，我们都把这个心血管所有的危险因素消灭在这个萌芽的状况啊。刚才薛总也讲到，虽然科技在发展，我们可以把支架手术做得越来越好，支架的材料越来越好啊，但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救命用的啊，大部分人其实从经济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自我感受风险度来讲，还是希望能够早期的通过我们的心脏预防康复平台啊，把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啊消灭在萌芽当中。 对，而且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我知道在美国总统的他的心血管的健康状况是要公开的，是吗？ 嗯 嗯, 嗯，就是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这个民众都是可查询的。 嗯，是这样，很有意思。你看几年以前美国大选，就是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70岁的年龄啊，他们要领导这个国家，首先他们的这个 健康状况哈， 对， 就会受到民众质疑。 当时你知道那个希拉里的时候感冒对吧、啊？就特朗普就说他你能不能这个承担这个？所以美国你看的总统带领这么国家，你自己身体就必须要去保健。而且我们在美国也有很多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克林顿的私人医生、小布什的私人医生，他们都在推这个预防的知识啊。这也是和我们国家的一个心血管著名的教授胡大一教授， 胡大一教授。 对，他也在推一个，就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医生叫 Dr. Cooper。 嗯， 啊，他是最早也是一个心血管医生，后来发现，这个疾病可以预防，他就在美国创立了有氧运动的一个中心。 啊、 哦，所以他的有氧运动，就 Dr. Cooper 的有氧运动，对心血管的预防起到了绝对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人物。所以我们也希望和他们一块合作啊、在中国把真正的预防的这些措施能够落地啊，通过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通过我们的预防康复平台啊，更多的让老百姓去受益。 嗯，我好像之前了解到，就是美国对于样本的跟踪和实验，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所以这个是足够的有临床数据和跟踪来支撑的哈。 对， 就是它预防和管理的效果 是 有足够的科学验证的。 对， 嗯，那我们现在知道哈，心血管病的主要的治疗方式，前期的健康管理，然后到药物治疗，然后需要放支架了，这是介入治疗，实在不行了，外科手术治疗， 是 这几步走，就是您说的三级防控，大家都不陌生，而且现在先进的科技手段，包括说光纤传导，都可以应用于心血管病的治疗。 对， 那就干脆等到药到病除呗。我就装上支架医疗勇医呗，我装一个不够，装6-7个不行吗？哎，这样的医疗费用， 这是不行的。 这个行业的产值不是会更大吗？ 其实这个地方是这样，从我所了解，我同一个病变部位的话，最多只能装3次支架。 嗯， 那么的话，实际上就是支架介入的话是有这个限制，数量上的限制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平均一个就是 PCI 介入病人的话，最多也就是装1.几个，不到2个的支架水平。 PCI 是 就是冠脉介入的这种治疗， 对，英文的缩写。 所以说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包括像吉威啊、乐普啊、微创这样的企业，也都在基层推广的话，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理性的看待支架植入，同时的话，希望这个支架植入更加规范、更加有效。 不是说该装不该装的就装了， 都玩命装。 我略微补充一些，因为毕竟我是在临床一线啊、工作过哈。我拿最严重的，为什么老百姓你要有这个意识哈？就如果是没这个意识，被动等生病。我就给你们看看阜外院的手术室，比如说阜外院怎么做这个情况，实际情况。比如说你做手术，假如说我们以前最早做心脏外科的手术，做这个大小手术，这个手术的创伤是巨大的， 要开胸嘛，啊，血管都粘连，你做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的这个机会就很少很少了，因为在整个解剖部位啊，整个这个位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手术是不可能反复老做的。那同样一样，这个支架也是，你每一次做，第二次做，增加的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嗯， 它不是你想象的，我不好，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开关一样，我去再做一个拉链什么再修一下，不是这个情况的。再有一个事实。培养一个心脏的，无论是支架手术还是真正的心外科手术的医生，需要20到25年的时间。 嗯，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心血管发病率是直线上升，没有这么多医生啊。 2.9亿人，2.9亿患者。 我们的阜外院的医生每天几乎就是 不吃不睡， 每天不吃不真是不吃不睡。早晨我们基本上不到8点进手术室，到晚上7、8点钟才手术室出来。 也属于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对，我们心血管医生绝对是我们的高危。你说这个。 过劳肥嘛 啊，咱们国家你知道我们的经验，在我们当地最年轻的做支架的这种病人有不到20岁的人，基本上就有放支架的。那这个发病率的话，如果单纯靠培养心脏外科医生，培养支架，然后支架把各种这个仪器做得多么好，是不可能的。 就是都到第三级预防，那简直是劳民伤财，也不可能满足这个需求，所以一定是要关口前移。 对， 但是一般的人哈，我觉得啊。普遍既恐惧死亡，但是又讳病忌医。 好 啊，既担心手术风险，又担心术后要长期服药，有各种的矛盾纠结。所以医生要不断的反复的科普啊，花费时间来做患者管理。但是患者有对于医生知识付费的这个习惯吗？看个门诊挂个号还觉得啊，你 挺贵的。 其实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个最大的感触哈，就是在我们国家吧，或者是在世界哈，知识付费的其实。最高最高的应该是医生和律师。 嗯， 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目前的知识付费的最没有到位的就是医生。那律师啊、教师可能基本上有知识付费的，这个医生没有知识付费到位。 嗯， 那还好，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教育，病人知道了。啊，这个知识付费的作用，因为知识付费以后，我们就给病人不过度治疗，也不需要药物什么。现在国家这个药品定差价， 嗯， 啊，真正让医生的价值体现出来， 嗯， 我们做这一点其实是为了站在病人的角度， 嗯， 啊，以这个真正以病人为中心来做这个事情， 嗯， 而且我们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就是把美国的这个事情和病号去讲，就说咱们国家一般老百姓呢，就是都有一个攒钱应该什么呢？我们花的钱都放在最后的一个月，就是生了病以后抢救的 ICU。 嗯 啊，这 ICU 我简单讲 ，ICU 就是英文 Intensive Care Unit， 就是说高密度的医疗的抢救的病房。这个一天的花费几万块钱。 嗯 啊，老百姓前期不做预防，后期呢都愿意在这个上花钱， 不得不把钱花在最后的关口。 对，这个钱没有意义，而且这个钱我们说在预防上前面。投入1块钱，可以在最后治疗上能省8块钱。 嗯， 啊，老百姓明白这个道理，把健康当成投资一样去做。 嗯， 啊，通过保险的这个合作互动，啊，就可以，又有这个意识，又有一个平台去能够把这个健康的问题做好。 嗯，那我们怎么做好健康投资家哈？为自己前期投入1块钱，将来省下8块钱。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啊，加上我们的这个后期的家庭医生啊，还有专科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利用就我们自身呢，身体有一个自身修复的这个能力，我们给我们的病人通过早期的心血管方面的危险因素的筛查，筛除他的危险因素以后，我们给他制定的运动处方啊、营养处方，包括双心干预的处方，包括整个健康生活方式的处方，再加上一定的规范化的用药。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形成一个整个服务上的一个闭环，可以很好的监测到心血管这些指标，让它的这个指标呢，逐步的这个就是保持正常和逐步的回到正常，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嘛，有很多设备，是一个互动的、即时的啊，再加上我们后台的这个医生的这个专业的这些处方，就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的一个服务体系。 那心血管的情况确实是需要实时监测的，而这个实时监测不是你自己在家里量量血压，而是后面有医生来给你专业指导的。那它确实能够控制甚至逆转心血管疾病吗？你们有没有临床上确实的例子？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最常见的心脏病就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堵塞，就是冠脉血管，就是给心脏供应血液的营养的这个血管的堵塞。这个堵塞呢是有很多原因形成的，比如说血脂啊、血管内皮受伤啊、糖层高啊、血压啊、情绪啊。这个病呢是十几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阶段都是可以控制的，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在美国已经有很多教科书已经发表了文献，因为我们做专业嘛，都是教科书发表的文献。那我们在国内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摸索也改进，我们在国内也做上百例的案例是有的。我举几个很实际的例子，做的最多的是就是说就血管堵塞70%左右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临床的标准是 装支架， 75以上有症状的我们就装支架。然后在75以下的这边已经很重了，怎么办？那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的。我得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这我亲身做的，大家有帮助。第一个例子是这个还是一个企业家啊，他血管堵塞了50%多，但是有症状发现了哈， 疼啊 ，去做造影发现堵塞的这个50%多，这不够放支架的程度，但是呢，就要用药物控制，用了阿司匹林，用了利匹托，结果他不耐受药物。那用了阿司匹林以后，胃肠道受不了。用了利匹托以后呢，转氨酶上来了，肌肉也疼，那就没办法了。但是他的堵塞的情况还在，就非常的担心。 还在发展。 对。然后后来以后呢，请我去会诊，我们就给他做了一套完整的心脏康复的方案。经过这半年多，我们这个心脏闭环疗法半年多，的检查，他的病情平稳了。然后一年多去复查，他的堵塞已经从50%多下降到20%多。 竟然能下降， 能下降， 能逆转，这个很多时候也 是 难想象。 这个是刚才这个薛总讲的，这个支架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样我们心脏康复技术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找到了这个血管这个堵塞的病理生理的原因，那我把病理生理的原因解决了，当然就可以逆转。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还有好多。我做的最重的一个病人，大概堵塞的蛮厉害的，堵塞的80%多，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病人，他每年就发作一次心绞痛，当地的医生建议他放支架，他自己也担心，我就发作一次，然后呢就放支架，就觉得就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他找到我，我说这样子，说你这病情是很重的，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呢，就说你这病情如果急性发作，那你就不要和医生讨价还价，该去做支架做支架，因为90分钟犯病以后，就心脏病急性发作，大汗淋漓走不动了，90分钟必须要打开你的血管，如果打不开。你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甚至不出现生命危险，你这个心肌的坏死，你这样的心功能也会受影响。 对， 好多病人没有健康意识啊，一到医院一抢救以后一缓解，他和医生讨价还价，那我能不能不放了？我能不能下次再来？病人花了就是大量的时间和医生去讨价还价，结果错过了最必须抢救的90分钟的时间。所以这次我们做医生必须讲究的，如果你急性发作，你不要和医生讨价还价，90分钟医生都是为你好，打开你的这个血管的通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稳定的病情，心血管发病不是那么频繁，我们叫稳定性心绞痛，你这个相当于一个炸弹一样，你是个稳定的炸弹，那我们就有办法慢慢的把你这个炸弹这个弹芯给你卸下来，让你第一个控制住，慢慢的给你康复。咱们讲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先稳定住再慢慢是可以康复的。所以堵塞这个80多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的康复也逆转了，不用放支架这个程度了，就到75以下了。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讲身体有这个自身修复的能力，无论是运动啊，运动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测试循环，就是运动虽然不能打通你堵塞那个血管，但是让你这个血管旁边有很多小的测试循环形成，就像这个山上一个河流堵了，主干堵了，但是侧就是侧支可以形成，所以营养也是我们改善了这个营养的状态，改善了这个血管内皮受损的这个情况，慢慢的都会去逆转。当然首先我们通过药物先控制了病情，再通过我们心脏康复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的疗法，就可以逆转堵塞的情况。 那您做的这个诊所这么理解的话，它的前期投资并不会很大，因为没有大型的仪器设备， 是， 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的实现了盈亏平衡吗？ 对，是的。其实做预防来讲，是投入少回报非常大的啊。无论我们做一个医疗机构，其实国外的这种心脏专科的这个医生哈，为什么讲知识受费？我今天那位讲一句话，医生怎么叫知识受费？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我拿孩子讲心脏病这个病来看哈，你心间区不舒服，你到医生来看，如果我们不靠仪器，靠知识，靠医生的知识收费，医生就给你判断，第一步应该给你做个经济心电图。 嗯 啊，如果你有问题了，那我们再可能再进一步，比如说做一个CT 啊，或者做造影检查。如果你没有问题，那没有必要去做这些有创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实验啊，通过我们这平板实验，就是在一个踏车的实验上，这个实验可能更安全，不是那种跑步机，而是一个像自行车一样一个蹬车实验，让你带着心电图，然后带着血压，甚至带着这个面罩测你的呼吸，看看你能不能耐受整个运动中的心电图的变化。 嗯， 是完全医生靠他的临床的经验，判断你在这个运动期间，你能不能心脏是个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啊， 如果医生判断你没有问题，那你就不需要做 CT， 不需要做造影，你其实是省了钱的。 对对对， 你省了钱应该给医生前面的医生用知识付费，用自己的知识给你判断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如果你不愿花这个钱，那你那医生就给你开 CT 啊，开造影啊，那就是另外的费用了。 对 啊， 那所以您这个单个诊所目前是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了盈亏平衡？ 好，那我们其实前期因为办医疗手术还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的哈，整个的投入其实不是很大的，在除了装修的费用啊，人力成本的费用，然后仪器的费用，就是我们做预防的仪器，包括各种可穿戴设备，所以前期这整个的投入也不过是不到一两百万的样子。啊，一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像这么好这么多的案例，我们整个的一套疗程是这么做的。就第一个呢，是每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体检都有认识了啊，对，希望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做一个心血管的全面的体检，就知道你血管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如果重的，那我们肯定是转诊，我们转过诊的啊，我们是往我们当地的三甲医院，甚至往我们阜外医院会诊都转过，但是80%-90%还是轻度的。那轻度的我们除了手术不做，我们药物控制啊，我们前面讲的心脏康复的这种方法都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病情控制住，所以我们是如果有问题我们采取疗程，一个疗程3个月这种治疗方法啊，如果呢是病人想尝试一下，就可以在单诊呢可以去尝试一两次，如果好的就是疗程，如果疗程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年度的会员服务，因为慢性病嘛需要长期服务 啊， 我们就有慢性会员，所以我们有几百个会员，所以我们很快的有了这个知名度以后呢，收支平衡就达到了。 啊、岳教授这里做的是一个医疗服务项目哈。那薛晨，您作为心血管领域的一个初创项目和并购项目的投资人，是看过很多心血管领域的项目吧？那你从产业和投资的角度，现在心血管领域的投资赛道是怎样的？ 啊，是这样，那个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在心血管领域的话，其实逃不过老三样嘛。然后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完以及药品。那从就是俊行资本这边的一个投资思路见解来讲的话，从就是我们会更关注医疗器械，然后其次是医疗服务。那么药品领域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寻找一些机会。那为什么？因为是就是医疗器械这领域呢，就是中国和海外的话，至少还有10几年到20年的这么一个技术差距。那么其实也是就是国家也好，医保也好，说白了让外国人挣走钱最多的一个领域。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进口的医疗器械的话，那这个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是医保相对来讲负担很大的，而且的话实际上来讲也是不利于中国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个就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发展的。所以说的话就是国家从 政府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通过加快产品审批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来讲是希望用市场来去换技术。 嗯，就是我们鼓励自有知识产权的医疗器械的产品上市。 对， 对，同样我们也鼓励海外最先进的技术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嗯， 因为东西如果进不来的话，大家怎么去模仿， 学习， 怎么去学习。完了，那么经过就是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吧，你可以看到最早的微创也好，乐普也好，吉威也好，都是2004年、2005年那会儿的话，可能岳教授他们还是完全接受的是美国的介入的这些治疗培训。 嗯， 那么那个时候的就是冠脉支架开始有了国产产品，那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那到今天的时代的时候，那基本上海外的产品市场份额已经被挤压到20%以内了。 哦， 那么60-70%以上的份额是由国内的三个相对来讲冠脉支架生产也好，技术也好，最好的企业来去经营的。那所以说的话，就是在我们看来的话，医疗器械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先进的技术，那有待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也好，科学家也好，一起去攻克。那同样的话，就是医疗服务领域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天国家释放了很多利好的政策。那么希望鼓励更多的社会办医，那么希望更多的医疗的先进技术能够下沉下去，完了能够让大病不出现，然后真正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同时提高那个就医体验。如果说咱们国内的大家去过安贞也好，阜外也好，这些知名心血管医院都可以看到，这排队天天人满为患。完了之后呢，你还说，好不容易进去之后，还发现怎么大夫对我这样？实际来讲，不是大夫想对你这样，是每个人就有3分钟、5分钟的时间，那我只能多快好省的把你的事儿给办了。那如果说你要是要用户体验的话，不好意思，你去私立医院，去别的地方。那么其实我觉得岳教授他们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高性价比的情况下来去做一个就是医疗服务，就是让真正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那对于药品来讲的话，就是前期投入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大，然后国家审批周期也比较长。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机会的，比如说那个国内刚才岳教授讲到的利普托，那是辉瑞非常经典的药，那在国内它拥有50亿以上的这种销售额，所以说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些一流的药厂为什么不能考虑去抢它这个进口产品的份额呢？那么同样的话，在这个领域的话，不光降脂药，像氯吡格雷这种抗血小板的药，包括替格瑞洛，包括当然阿司匹林可能比较便宜了。完了，那么不管怎样的话，很有很多外国很好的药品品种，那么国内现在也推一致性评价，最终的话是希望让老百姓能够用到又便宜质量又与海外一样的药品。所以说在心血管领域的话，单一个支架的话，国内就已经有100亿的市场了。总的来讲的市场规模的话，那大家可以就是有充分的想象力了。那么同样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领域的行业投资。 那所以在医疗器械领域，就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现在已经占有了大半江山。 对， 药品 基本已经完成了进口替代。 完成进口替代。 嗯， 那药品就是进口药的创新药的专利期已经到了吗？我们是可以做仿制药。 是这样的，就是在药品领域的话，你像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就是一个是辉瑞的，一个是 AZ 的阿斯利康嘛。然后他们的那个专利期基本上已经是彻底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前一两个月新利泰又干了一件好事，打赢了一场那个专利官司，把阿斯利康的那个新一代的那个 DAPT 用药替格瑞洛的专利也给废了。所以说的话，那么就是国产的药厂都在蓄势待发，完了在不断的做那个仿制药。那么仿制药的话，以前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仿制药仿不出价钱来，除了收仿药以外，后面的药就卖不出一个好价格。那么也可以看到国内最新的一些法规，就是一旦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也就是说你评价，假设人家进口药是100分，您只要能打90分的，那么在各省的各地的中标价的话，它可以参考原研药价格。那么实际上来讲，就给予了就是制药行业，包括真正努力想把药做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这种机会和政策红利。 那我们也期待说，进口的国产化替代肯定是降低国家的医疗费用以及患者自己的医疗负担的哈。 对对， 那我们确实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了，所以慢病的管理呀、居家养老和医养结合的模式，我们现在想要推进的，也是在国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摸索的吗？岳教授，您现在在探索这些模式在中国的方案和应用吗？ 美国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就它的一个体系出来，它在市场是经过检验的。因为我在美国有20多年的时间，我看到他们美国成熟的医养结合的这种落地的商业模式的这个成熟，借鉴中国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在中国走这个一条医养结合的道路。因为我希望作为一个点儿，他们在这个全国去推广，更多的对接的平台。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投资方，很多的平台找我们来对接，包括北京，包括海南等等。 也就是说，不只是到您的诊所里才能享受到这个健康管理，而是说有一些日间的照料中心啊，居家的养老场所，你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 对对，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到了老龄化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美国呢比中国早大概100年的时间，人口的出现这个，因为他们就没有战争嘛，就富裕的比较早一些，而且呢国家也提倡9064，就是说90%的人是在家里养老的，6%的人在机构养老，最后的4%的人到这个养老院。其实我们也把这个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医疗的三级预防分级诊疗的这种模式带回到医养结合来，就是我们在医养结合，如果我们能做得好的话，90%人在家里面是做这个医养结合的工作，然后其他的人可能到养老机构去做， 那也就是说，我们上科医症可能会在北京有落点，然后北京的患者能享受到你们提供的心脏预防和康复的服务哈。那这个模式的复制是能让您的经营上能有更好的规模化，成本降低。 是，我们的作为医生呢，是通过培训，我们可以培训更多的医护人员，健康管理师、营养师、运动治疗师、运动医学的和康复师，了解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服务更多的社区和城市的这个百姓。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连锁加盟走品牌化这样的一个道路，在全国推广我们的这个医养结合，这个心脏病预防康复的这个闭环的体系。 那培养，您刚才说培养一个外科医生可能需要25年哈，但是培养营养师、健康管理师这个的时间就要短一些了， 非常短，因为他们拿到专业的资质以后，就是这种无论是这个医生，他们可以我们经过培训以后成为一个全科的医生，或者成为一个懂这个预防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大概的时间不会超过1年。那其他的营养师、健康管理师或者康复师时间更短一些，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基本上就能够走我们的流程，所以我们大大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但是疗效这产出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服务更多的患者，这个规模化效益就会体现出来。 是的。 其实我特别感慨，就是岳教授哈，您是协和的高材生，然后是一个外科大教授，是什么促使您放下了手术刀？ 这可以是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心血管的最早的奠基人开始的。比如说我们阜外医院的我们的奠基人是吴英凯教授。当时我做一个小大夫，92年进到阜外医院的时候，就看到吴英凯教授在做中国的心脏病的预防的工作，当时不理解。那现在理解了，那吴英凯是我们国家的心脏外科的奠基人，阜外医院的奠基人。那他到美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参观，发现这个病是可以预防的，所以他把中国的预防的体系建立起来了，从最早的流行病学啊，公共卫生的体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其实是应该延续阜外医院的这种治疗预防的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思路，只是我更愿意到基层去，把我们的前辈的这他们积累的经验，他们开创的事业，我们到基层去更多的去发挥作用是阜外院和阜外院的这个科研能够融成一体推动我们国家这个整个心脏预防康复的工作。 那感谢岳教授用终身所学惠及百姓。那就想问薛晨了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的智能硬件产品非常之多数百之多。然后心血管现在的危险事件家庭监测技术也在上市，还有移动医疗健康大数据，非常多的革新的手段来做心血管的护理。那么从你了解的应用到心血管 疾病的预防上，或者是前沿的技术对于我们心血管的慢病管理，是不是也会有比较大的推动和促进？ 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去年的话也看了不少有关于智能硬件方面的技术。其实来讲，智能硬件或者可穿戴设备在心血管领域的应用，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在于传感器的不断的升级。那么就是有更多就是柔性的材料技术也好，或者说一些更好更细就是更好的这种电子集成技术，能够让多个传感器，比如心率啊、血压呀、体温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那么甚至是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这些指标，放到了这种就是智能硬件当中。那么通过智能硬件以及就是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话，那最终可以收集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而完整的数据，而且再通过这种大数据的分析，然后给予就是行业内，无论是行业内的还是病人自身，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共享这些信息和资源的一个方式方法。那么其实国内智能硬件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可能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壁垒问题。就是这个 idea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有用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一家的不买另外一家的，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家包括企业家们创业者们都需要仔细去琢磨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的知识产权包括自己的 idea 如何的把它给保护好。 对，产业接受的 idea 你会不会被别人 给抄走了 、这也是我们回来比较担心的，因为国内的知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很多的问题的。那我们这些很好的知识的秘密啊、商业的秘密啊，我们是希望先做品牌，那品牌有了以后，我们是希望被学习的，因为学习人更多，其实我们市场推广的越快 啊。 我觉得品牌第一，只要有了品牌，我们倒不在乎别人去模仿。 实际上来讲是就是很钦佩像岳教授这样就是用很良好的就是医学背景的情况下来去做慢病管理。在看项目的时候其实发现也存在一些后续的问题，可能需要跟岳教授探讨吧。慢病管理是一个相对来讲客单价，我们讲客单价比较低的。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手术的话可能是10万，可能做一个支架支柱可能是3万5万，那么的话我们在做慢病管理的时候，那实际上 会员价几千块钱。 好，这个问题 客单价低 我从这个商业角度来考虑哈，慢病管理比一般的健康管理要好，但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因为慢病呢需要这个它粘性比较高，一旦它有这个问题，无论是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特别心脏病的问题，它会终生跟着你。虽然你这一次手术的客单价没有手术治疗那么高，但是它终生的跟着你的话，它 依存度很高， 它的依存度非常高，它产生的关联附加值的这个消费是非常高的。 粘性，客户粘性很高。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不是回答了谢总的疑问？ 是这样，是这样。你像我们也在考虑在医疗服务领域进行投资，那我们就要投资，就是包括我们进行比较深入的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喜欢那种，比如说他既能做手术，完了又能做介入，完了还能做慢病管理这样的机构。因为就是说对于病人来讲呢，其实来讲你想想就跟咱们开车一样，你说那个 4S 店有个什么好处，他既卖你车，他还管售后维护。他比如一次急性心梗，通常情况下很多人的话是他是急性发作然后才去医院的，那治好了放支架了也好，或者说抢救过来了也好，那么这样的病人他肯定就会想，哎呀，你治完我你得管我保修啊，你得管我终身健康啊，那样的话可能就是粘性会更好。 好，这个薛总也是非常好一个切入点哈。那为什么我们当时做这个工作，就心脏预防与康复，就康复呢其实为了防止它复发嘛。我们最早的落点呢是从康复做起的，就是切入什么点呢，就是公立医院，那包括阜外医院每年的这个心脏支架的手术啊都在几万例以上的这个例数哈。 对。 所以呢而是没有做康复，病人医院阜外医院周转率你7天支架手术甚至不到7天就出院了。 没有人工作。 没有人管你康复。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点先切入的，病人粘性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慢慢的我们通过教育他的家庭， 那我们预防的工作又能展开开始。 嗯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和因为从病号来讲，病号只要一出院，那就归我们叫院外的这个管理。 哦，那康复转诊都到你那。 对啊，我觉得那岳教授你很厉害。 而且他终生，他一辈子可能就放这一次支架，他一辈子终生的院外的服务。 嗯， 咱们可以换个术语来讲，我们这个体系，我们就是院外的服务嘛。 嗯， 那我们做得好，你就不用住院，但是院外的服务其实是终生需要的服务。 嗯， 啊，都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 好的，我们肯定希望这种技术的进步，医生的专业和资本的投入，能让我们的血管更强，寿命更长哈。那么感谢两位的做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